乔家的狼狈在暴风眼里倒是没觉得有问题。他早就知道乔家在他身边会度日如年。比起之前他如鱼得水试图全身而退的狡黠劲儿，暴风反而觉得这样的乔家比较顺眼。他指着身边的三个男人。 他们三个是我安排给你的，怎么用随你。 乔家抬眼看了一眼，有两个稍微有点眼熟，似乎是一直跟在暴风身边的。另一个眼生一点，但是眼里的杀气一看就不是简单的小混混。也是，能跟在暴风身边的人，走出去都能被叫声哥的。乔家摸了下嘴，随便挥挥手。 都能干点什么？说吧。 你想干什么，我们都可以。 回答乔家的是唯一眼生的那个。乔家挑了下眉。 我想你直接把少东做了，你行吗？光靠装逼能吃饭吗？要是都那么容易，我跟郭林还这么费劲巴拉的干嘛？ 越想越气，乔家干脆走过去，不太客气地赏了对方一脚，差点把人踹到地上。 不要跟我这冲大，我没心情。我只要能干活的，名字报出来，告诉我能干点什么就行，废话都收起来。 乔家这脸翻得毫无预警。一时之间连暴风在内都有些意外。暴风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乔家则是一个个轮次指过去。在暴风的示意下，三个人分别自称阿森、穆克，衍生的那个叫桑杰。听到最后，乔家忍不住扫了对方一眼。 你是外国人？ 我有南亚血统。 血统？ 乔家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这个词儿他上次听到，可能是在郭林那个文化人的嘴里。这么想着，刚才看着还特别不顺眼的桑杰，这个时候竟然又稍微顺眼了一点。他歪头看了暴风一眼。 这几个以前都做过绑人的事儿吗？ 刨根问底是警察的毛病啊，就算你耳濡目染，也该懂我这里的规矩。 他这句不轻不重的话让乔家心里猛然一凛。他收了收心神，看着眼前的三个人。 行吧，那就开始干活。 而暴风在他身后露出了已经盯紧猎物只等引颈放血的笑容。彻底清醒的郭林一直盯着手里的校服。对比一开始的方寸大乱，现在他冷静下来以后，反而那股揪心的担忧稍微放下去一些。一来毕竟只是一件衣服，就算是乔简的学校也不能证实什么。二来是因为就算衣服真的是乔简的，孙鹏既然能拿过来，那就是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余地。毕竟郭林没忽略他刚才说的那句有事要他办。而目前他跟郭林之间都还搞不清楚是敌是友，无论如何郭林也不会暴露自己的弱点。孙鹏看着郭林逐渐恢复平静的样子，忍不住微微扬起了眉。不可否认，他刚才带了几分探究的意图。如今眼见郭林的反应，他多少有些怀疑乔家跟这个警察的关系是不是乔家的一厢情愿。虽然那小子应该不会做赔本的生意。他走到郭林跟前，点了根烟。 乔简已经三天没去上课了，刚才学校已经报了警。你得跟那边比快了。 既然已经报警，这个衣服应该就算是证物。 我并没有说这衣服就是乔简那件，拿给你看看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情况。 孙鹏抽了两口烟靠在床头。 还是你希望这事儿我直接通知乔家？ 郭林嘴角扬了个挺冷的弧度。 你能来告诉我，就不会去找他了。不过就算你不找，警方也不会拖太久。 他现在身份立场都太招眼，老实说我不希望他那边出什么乱子。 你跟暴风也有关系？ 乔家这段时间唯一有可能牵扯上的只有暴风。按照孙鹏这句话的态度判断，他似乎跟这些人之间都有点关系。如果真是那样就麻烦了。一直以来郭林都不清楚孙鹏在整个局势中的立场。按说乔家会来找他，就显然他跟暴风和少东就不是一个圈子的人。 但这段时间孙鹏的态度又过于暧昧。郭林一直觉得他内心有自己的算盘，只是暂时还没打响。孙鹏叼着烟，眼底攀上了几分笑意。 明知道答案的事儿，何必浪费时间？我要是暴风的人，乔家何必浪费时间往这儿送？不过我赚钱是不分对象的，就像你们警察有自己的制度，我们这个世界也有自己的规则。任何时候，乱都是个很麻烦的事。我想赚钱，当然不希望我的客户打成一锅粥。 这个理由真是牵强的过于敷衍。郭林在心里冷笑，却没有开口反驳。他跟孙鹏都是聪明人，彼此的立场和身份又过于特殊，很多话说明白了也无味。所以他拿过衣服，仔细地翻看了一下。 乔健只是一个学生，对他下手，只可能是冲着乔家。大概会是谁，咱们俩心里都是有数的。 我只能说，肯定不是黑道人动的手，所以得靠你了。 这才是孙鹏找到郭林的原因。其实从他知道这件事到现在，几乎已经撒出去了所有的人打听消息。但是乔家现在的身份今非昔比，顶着暴风代理人的身份，谁是吃饱了撑着才会去触他的眉头？至于暴风，现在用得着他，明知道乔家扯上弟弟就会变成疯子一个，当然也不会自找麻烦。事实上，这消息孙鹏本来也是从那边的渠道收到的。这么看，暴风其实比他们还希望这事儿不要搞出麻烦。那么唯一有可能的，其实就是少东安排的人。但是他以前所有见不得光的事儿都是交给暴风，现在明面上是个白到不能更白的商人，身边的圈子都不在孙鹏的范围内，自然他能了解的情况就不多。所以这时候唯一有可能打听出什么的只有郭林，毕竟他曾经是个警察，现在学校已经报了警，那么所有有用的信息都只会在警方的手里。郭林听到这儿，终于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。虽然早就知道孙鹏告诉他的目的不太简单，但是牵扯到他曾经的身份，还是难免会有些情绪起伏。他抬头看了孙鹏一眼。 你刚才说乔家在帮暴风牵线，到底什么意思？ 我以为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乔简。 凡事都是有目的的，不搞清楚乔家在干什么，就是大海捞针。 孙鹏夹着烟吐出一口烟雾。 你直接找你的前同事不是省事很多？ 要么你继续给我一针让我瘫在床上，要么你就按照我的要求来找人。 从郭林的态度里，让孙鹏实在是读不出来他对乔简的生死到底有多看重。而郭林心里很清楚，要想帮乔家和乔简，就必须先牵制住孙鹏。因为以他对乔家的了解，他相信无论如何，乔家不会把跟他的关系跟孙鹏交底儿。感觉到郭林的戒备，孙鹏表情复杂地犹豫了一会儿，最后也只能点点头。 我只知道这段时间乔家都是以暴风代理人的身份在跟很多人接触，道上也有些关于他的传言，说暴风要把所有的白粉生意交给他。 郭林微微皱了下眉。 乔显是什么时候失踪的？ 学校那边说三天了。 我需要一个没有监听的电话，还有独立的房间。你给我打的那些玩意儿让我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，有解吗？ 补点盐水就行了，我一会儿让医生进来。 孙鹏也很干脆，他打开房门，招呼门外的人布置郭林要的一切，随后转头看了身后的男人一眼。 乔家那句口头禅你听过吗？ 床上的郭林抬头愣了一下，没接茬。孙鹏嘴角扬起的弧度透着几分冷，他随手把抽剩下的烟头扔到地上碾碎，然后很轻地叹了一口气。 那句话还是我教他的，像我们这样的人宁可死都不能坐牢。 郭林咬了下后牙没吭声。